像无尽绿色的仲夏，似雨满那深秋，像投落夜空的流星，似踏雪地留步日，像幻月大海的白浪，似在鸭背水底，像留得在芳草河边，只是却未全是爱，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，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，是人相依不会忘彼此，是最初次，是最单纯的倾诉，是最坦然的关心，无憾亦无悔过每段光阴，让爱恋人终一生，让爱的人终于可步近，无限的尝试找这一吻，像幻月大海的白浪，似醉鸭背水点，像留得在芳草河边，似是却未全是爱，是那些退后猜测与盼望吧，还是那鲜花星光与歌，相依不会忘彼此，是最初次，是最单纯的倾诉，是最坦然的关心，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，让爱恋人终一生，让爱的人终于可步近，无限的尝试找这一吻，是最单纯的倾诉，是最坦然的关心，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，让爱恋人终一生，让爱的人终于可步近，无限的尝试。